越长大越明白，其实每个人的快乐真的是有限的。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产生不出更多的有趣，我觉得就不要过多的深交了。一个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情绪价值，找到可以交换优质情绪的人，你的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好的情绪一定要合理的利用，把幽默投资在能够让你变得更幽默的人身上，这样你输出的可爱，你输出的美好才是有意义的。最终留在你身边的人，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身边的朋友能陪我多久呢？安慰的话也提你了，反复在勇敢和崩溃中拉扯，我呐喊要自己撑着。情深三年我还清醒， 再见，来换半生绝望抱怨。明白已走到绝路，缘分渐散渐迷途，人像失踪的醉汉，怀着碎心伴着到老。爱是不可理喻，爱是不可测，若你的他使你失意，但我总无边意。爱是一生挂念，爱是生不变，若你的他使你生意，愿记起谁惦念。渐散渐迷途，人像失踪的醉汉，怀着碎心伴着到老。爱是不可理喻，爱是不可测，若你的他使你失意，但我总无边意。记起谁惦念，原谅我只制道别，怀念着往日见面，谁愿开口讲再见，来换半生绝望抱怨。爱是不可理喻，爱是不可测，若你的他使你失意，但我总无边意。爱是一生挂念，爱是生你的他使你生意，愿记起谁惦念。爱是不可理喻，爱是不可测，若你的他使你失意，但我总无边意。爱是一生挂念，爱是生你的他使你生意，愿记起谁惦念。 现在越看得开，越是明白，人生需要懊悔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并不值得在每一个细微的懊悔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当然，懊悔意味着有所进步，珍惜现在的我们，才能够比曾经的我们做得更好。所以说，偶尔懊悔还是挺不错的事情，但是这是一种不能够深陷进去的情绪，因为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除了向前走，我们别无选择。

是收敛啊，从未看谁的海边，两个真的爱情依然没人看，依然没人听、yeah, yeah, 我爱你有没有试着，你爱我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说完一样吗、啊、你爱我有没有情话，我爱你有没有对话，带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已无法、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这片心满意足的夏季那句吧，安定到来、啊、春江越看越是不明白，爱情电影一波三折，现在才告白、哦哦哦、离开单身的海边，两个人的爱情，一个人留名，一个人难平、yeah, yeah, 我爱你有没有时，你爱我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除了一样吗、啊、你爱我有没有情话，我爱你有没有罪恶，等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已忘、啊、 发现我们人虽然表面上很现代，其实骨子里面还是很原始的。想想有多少个像愤怒的小鸟这样的以抛物线投掷为主题的游戏，虽然很简单，但是很让人着迷。可能因为在几百万年当中，人类一直是靠着使用石块和长矛来打猎的。在几百万年当中，只要投得准，就是整个部落的明星了。华农兄弟等等的一些视频看起来非常的减压，让人有种莫名的存在感。有人说这是怀念田园生活，其实可能我们怀念的是更久远的生活，久远到不存在于记忆当中，可能是存在于本性当中的生活。古老的人类采集烹饪制造，我们非常的热爱这一切，

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文莱韬悦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方晔， 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人才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来提升工作和组织的一个绩效，是用产品设计的一个思维来提升工作的体验，是通过社交媒体和认知的测评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去提升我们人才招聘的一个精准化。 好声音冠军梁博， 我只要对得起我的歌迷，在舞台上我对得起任何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更好的自己，但是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只把注意力关注了前面的几个字，就是我们要做更好的。可是你们做的是自己吗？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那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误解，就是因为智能时代来了，很多东西都不用学习了，甚至在期待有一天这个大脑里面植入一个芯片，这样的话所有的知识就已经进入你的大脑了。也许这一天会来到，但是我觉得如果真这一天来到的话，人类失去了主动学习知识的能力的话，那到最后人就变成了傻瓜一样了。而现在我觉得从智能世界最后再怎么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最后所达不到的，实际上就是人的深刻的情感能力和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这两个能力失去，在背后应变能力失去的话，人倒过来真的就被机器统治了。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国际油价自本月初触及近四年来的高点后开始出现大幅调整，因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及欧佩克拒绝增产等因素推动的本轮油价上涨开始显出疲态。目前来看，市场对近期和明年油价走势判断存在较大分歧，但总体而言，多数分析预计油价将不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每桶$90以上。国企改革动作频频，然而近期市场也传出一些国进民退的声音。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刚近日回应称，国进民退只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互利共赢的市场选择。拥有逾8亿活跃用户的中国数字钱包微信支付正式登陆美国市场。从周二开始，中国游客可通过他们的手机在美国零售商店轻松购物，无需使用美钞或信用卡。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有时候真的觉得人类发展太快了，很多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进化上还没有做好准备。几百万年的石器时代，文明历史不过才10000年，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有时候会莫名的压抑，敲一天的键盘会有一种虚无感，我们的身体心灵好像都还没有准备好。吃精致的谷物、精致的糖和大量的肉食，会胖，会有心血管疾病，因为我们以前都是靠着五分饱、杂果、野菜、零星的肉类苦苦熬过来的。你的胃吃苦耐劳，谁能想到还会有一天遇到沃尔玛？我们可能连直立行走都还没有准备好，颈椎病、腰肌劳损、胃下垂等等，一切的一切可能是因为我们一个机灵站起来了。我们或许不快乐，但毕竟活得更长久了，未来还会更进步，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了身体里面还住着一些非常远古的基因，可能是一个猎手，可能是一个元谋人，可能是一个农夫，希望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这压抑的一部分活动活动，相信你会快乐更多。这是来自于我们远古祖先的犒赏。